静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最近一个朋友问过我的一个课题。他因为长期的透析，为什么透析呢？肾功能不全，慢性尿毒症。他想啊，盼望能够找到一个肾源，及时的做相关的移植手术。说到这个事儿，心上啊，就是我联想到一个关于补肾和换肾的话题。的的确确，现在我们中国啊，大概有几百万人在做透析。什么透析呢？血液透析。血液透析，透析什么呢？就是通过这种啊特殊的医疗仪器的装置，把我们体内血液中间的一些有毒有害的成分呢，把它通过透析排出体外，这叫血透。而且呢，现在一个统计资料表明，我们中国等待着换肾，就是说慢性肾功能不全，比如有尿毒症的朋友，希望能够通过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肾脏，来帮助他完成好体内的这种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泄工作。这种情况呢叫换肾，俗称呢叫肾移植。那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在做透析，有这么多的人在等着做肾移植的手术？这个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有13亿多，这个基数就大，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发病呢和这种需要的人群呢，这个基数就高。而第二一点呢，就是由于啊在这个肾的话出现的异常和损害，在国内疾病之中相对就更高。你比如我们没有听到多少说去换肺、去换心、去换肝，有没有呢？其实按照病情来说，有些人的确可以，但是发病甚少，而且这种呢也不形成主体。而换肾，肾移植是一个主要的。为什么需要换肾呢？多数是下列的原因。比如有的人因为出现了一个重的一个创伤，比如外伤伤到了肾了，肾破裂了，那个肾不能行使工作了，坏死了，那你需要做肾移植，然后重新使它体内这个排泄系统的话达到一个正常状态。还有时候一些中毒，不管是哪种原因，是药物性的，或者是其他的战争呢等等等等，出现了急性中毒可以。第三一类呢，就是现在有些恶性的肿瘤使我们的肾啊受到了伤害。而这一类东西的话，前边说的外伤、急性的中毒和一些恶性肿瘤造成的话，相对占的比例不是特别大，比较小一些。而更多呢是日积月累一些慢性的创伤形成的肾功能逐渐的不全。这一类问题有哪些呢？比如有些人常年患着肾炎，最后出现了慢性肾炎，长期的慢性肾炎导致了肾脏组织损害，不能够再维持正常的功能了，这时候最好能够给他先做适当的透析，过渡到 有了合适的肾源的时候做移植，还有就是肾病，另外的话还有常年的其他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常年的高血压，对吧，还有常年的泌尿系感染使肾出现了损害，这些都导致了肾它的这种排泄功能，肾主要是一个排泄功能，排泄什么呢，排泄我们体内的有毒有害的物质，这个功能的话受到了损伤，而这种的话由于它是逐渐的发生的，而且这个激素人群呢也甚高，所以最后就形成了这种肾透析和患肾的主体人群。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来了解呢？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朋友，如果一旦有了慢性肾功能不全，比如就像尿毒症，他经常是高度的乏力，而且面色苍白或者是那种苍黑，同时呢人经常出现异样的水肿，尤其是在面部啊，在脚啊，在下肢啊，当然他自己更感觉到难受的是腰膝的酸软，浑身的疼痛，甚至于口中都有异味。这种情况呢如果做检查，相应的体内的血液中间的尿素氮呢、肌酐呢都非常之高，而这些东西高的话就可以对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不得已就只有先做透析，把这有毒有害的物质帮助排泄了，而再不行了就怎么办呢，再不行了以后就争取能够得到一个配合合适的肾源，换一个新的肾，换一个好的肾。但是这个工作的话有时是可遇而不可求，有些人等了若干年十年八年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肾源，而最后的话就在这个等待过程中间走完了人生之路。所以说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要护肾补肾强肾。其实作为我们刚才的分析大家都知道了，很多这种需要换肾的朋友都是一些慢性的一些损伤逐渐的造成的。这个慢性的损伤最常见于来于哪儿呢，很多都来于我们肾功能的衰退和衰减。比如举个例吧，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刚刚开始中年的时候，他出现了经常腰膝酸软，这个腰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肾所居住的地点，所以经常出现腰痛啊，腰膝的酸软啊，小便的排泄的变化的朋友都要早些警惕你的肾的功能是否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比如有些人原来腰膝的话一直都是非常健康的，说走就走，拿重东西他腰的话从来不感觉到吃力，这说明什么呢，他的肾还是很好的，肾为着强之官嘛，他还有劲儿。另外的话有些朋友原来上班从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他都可以不去卫生间，但到后来他中间这四个小时要去上三次四次，一到医院一检查的话就发现什么呢，他有时候已经出现了肾的功能的相应的下降，就出现尿频，有的夜尿的频多，有的甚至于在这种基础上出现了合并的其他的感染。其实这用现代来说就是肾功能的减退，也就是今后可能出现一些肾脏重症的一个先兆。所以我们人到中年要经常注意对自己的肾的功能的一个检查。那检查具体来说你怎么检查，怎么样了解呢，我给大家说两条。第一，经常关注你的腰，如果你年纪还不大，你才三四十岁，你怎么老腰软腰疼腰发板，那多数可能要在肾上去找找原因。为什么呢，肾主腰膝，如果腰上有毛病，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腿那个波棱盖前面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地出现无力啊、软啊，或者出现疼痛啊，你都要及时的引起警惕。第二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肾主水，直湿二便，主宰我们膀胱的开合。往往你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尿频，就是尿的次数增加了，夜尿次数增加了， 或者说尿急，甚至于出现了有输无力，出现尿失禁，那多数都是肾出现了亏损所致。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从这个最小的地方来发现问题，最早的进行防治，这样才是最好。这就要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护肾、补肾和养肾。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你刚刚开始察觉到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尿频了，你一上午要去上两三次了，你去查查，哎呦，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肾虚肾亏，肾不能主水所致。不能主水怎么办呢？我赶快补上来呀，对不对？虚则补之嘛。因为我们人他都有一个从刚刚生下来到成长到壮大到鼎盛以后慢慢而走向衰落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不要等到已经衰落了再来及时调理它，你这样早早的发现问题就及时，就可以避免出现到最后，有的人可能最早是个尿频啊，是个尿急啊，最后出现尿失禁啊，继发尿路感染啊，最后完全肾功能不行哦，必迫要去做透析去换肾。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护肾强肾一定要抓在早，而早呢就要观察两点。一，从尿上面可以提前发现，男性女性都是这样，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痛、尿失禁这一类的朋友，一定要早早补肾，恢复你肾的活力和功能。另外一类什么呢？老是有腰酸、腿软、腿疼、腰膝不实的人，你也要注意你的肾的问题。那说到这一点，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现在肾源如此之不容易找到，你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要等十年八载都等不到一个肾的话，你不就活活的把自己拖坏了吗？那怎么办？我们早点复肾养肾。现代医学对于复肾养肾也有一些很好的办法，比如就是要你饮食上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嗜烟啊，不要过度的饮酒，不要吃一些对身体不适合的一些食物药物。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传统医学提到的补肾的理念是非常完善的。中医认为啊，肾是什么呢？肾为先天之本，肾为五脏之根。所以不管男女两性的朋友，你一旦人到中年以后，往往就出现肾中间的整个的健康状况往下降，出现了有尿频啊，出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背痛啊，你就要好好的补肾。补肾就是什么呢？把你的刚刚开始出现的小的变化及时的给予很好的纠正。那补肾应该怎么样来补呢？这就牵涉对我们人的一个具体分析。我们人呢、他都有生老病死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它可以通过现代的和传统中医的办法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延缓，这叫什么呢？延缓衰老，健康长寿。中医认为啊，我们人是一个血肉有情之躯，所以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能够很好的给我们直接安全而强劲的补益。比如来自北极的这个海狗啊，它就有一个特点，海狗常年生活在一个超低温的环境之下，舌下零时40度它都还能很好的生养繁殖。经现在的化验证实呢，海狗尤其是海狗边中间有最丰富的肾动力，这肾动力干嘛呀？就可以跟我们护肾、补肾、强肾，对我们肾中间的亏虚啊，给予最好的一个帮助。因此，如果人到中年，怀着有些朋友到老年，你出现了刚才我所说这一系列的问题以后，你就要及时的很好的补肾。海狗边中间有100倍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还有丰富的血红蛋白，另外的话有全面的增强我们人体的健康的17种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再加上一些名贵的中药，比如补气的像人参黄芪啊，补血的什么当归啊、首乌啊等等等等的加入以后，尤其是用了车前子帮助我们把体内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及时的排除，避免伤肾坏肾，这样对于这些朋友就会避免出现那种最后不得已由透析而走向换肾的过程。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 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为了使大家更好的能够对我们自己的呼吸系统进行保护，进行保健，然后让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呢，第一个是最好不得，第二个得可以轻一点，我们很快的把它抑制住，这样呢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你像我们的呼吸系统啊，从我们的鼻腔开始，然后就是我们的咽喉和然后是喉气管，然后各级的支气管和肺，这么一系列的东西啊，把它构成了这么多的组织器官，然后把它构成了我们的呼吸道。此外呢，它还有一些辅助的装置，你比如胸膜啊，然后这个胸膜腔啊，还有膈肌啊，还有这个肋间肌啊，这些呼吸非常有帮助的一些肌肉。其实我们的呼吸道呢，跟消化道一样，也分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一般来讲呢，这个上呼吸道的分界线是环状软骨，就是我们男同志的喉结，就凸起来那部分叫喉结，那个部分它的靠上。包括声带，那就是上呼吸道，然后靠下就是下呼吸道了。一般我们最常见的疾病啊是上呼吸道，要到了下呼吸道的时候就比较深一些了。上呼吸道呢就包括我们的鼻啊，包括我们的口腔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喉部。如果这些器官发生毛病，一般啊都是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那就是指着从这喉结往上，那可以声音嘶哑呀，可以嗓子疼啊，然后流黄鼻涕啊，或者是你流清鼻涕有过敏性鼻炎呐、啊，或者是扁桃腺炎，或者是这个急慢性咽炎，你看这些都是上呼吸道所引起的。然后呢，从喉结以下呢，就成为下呼吸道了。这个下呼吸道呢，就包括气管的软骨支架的气管，有软骨支架的气管，还有不含软骨支架的气管，这包括什么呢？包括细支气管和中末细支气管，这些中末细支气管后头就紧跟着就是肺包了。另外呢，还有主管气体交换的呼吸支气管，还有肺泡管，会肺泡囊和肺泡。那这些呢，主要是下呼吸道，特别是后天说的几个，到了我们的肺泡，如果这几个器官发生毛病了，就成为下呼吸道感染。那实际上呢，我们的支气管呢，把它拿出来以后啊，如果你在做那个肺的气管造影，或者做鼻这个 CT 检查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肺啊，如果你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老慢支的人，就发现啊，它像一个倒着的树，树根在上头。是主要的支气管，然后分很多很多的小支，支气管呢，一般呢，它的长是10到13个厘米，而且呢，它要分很多段，从粗的一直到细的，一共23级，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而且我们的肺啊，不是像我们平常人想的啊，肺就是两个大肺脏，它是左二右三，左边是2个腋，右边是3个腋，所以在做这个肺部手术的时候啊，经常不是大都切了，如果哪个段里头是主要分病变，它那儿就有横膈，有那个膈膜，就把那一块去掉，所以别的呢还可以来代替我们肺脏进行气体的交换。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气管里啊有一个非特殊的一个结构，当然所有的这个是管道的，你比如消化道，还有我们的呼吸道，还有我们尿道，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殖器道，这些道呢它里头都有黏膜，这些黏膜 都是跟皮肤连接的，它们互相延续的，所以它们都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的保护作用。特别是我们说啊，支气管内膜它有很好的防卫作用，比如这支气管啊，它可以产生咳嗽，有东西进去它就咳嗽，这是自卫的本能的，没人教就会的。还有呢，它可以分泌粘液，维护我们的这个气管的黏膜，再有这个气管它本身有收缩的功能，那这三个功能呢，就形成了很好的一个屏障的维护作用，来保护我们这个下呼吸道。我们知道这个黏膜啊，其实从鼻腔开始就一直啊，这个鼻腔上下鼻腔一直到我们的咽喉鼻咽咽部，一直到气管的内部，一直到了极细的支气管。就跟肺泡连接那时候，就没有黏膜了。那这时候呢，这些防御的特殊的系统，那对我们身体呢就有非常好的维护作用。那我们说这个空气啊，从这儿进去了以后，比如说到了我们的肺泡了，其实我们的肺啊是一个有弹性的海绵样的组织，它质地非常轻，因为那头有空气啊，所以肺的比重呢，它比水还轻，它可以漂浮在水面上。要是正常的肺，它从外观上看啊，它的这个色泽啊是新鲜，特别光滑，而且湿润，呈一个淡粉色的。随着年龄增大了，比如你又抽烟，不抽烟的人因为空气的污染，你不能不吸气，分分钟都不能不停啊，所以它就有很多黑的小点，随着年龄的增大呢，这个肺也会变成啊蓝灰色呀，或者是灰色，出现许多黑的斑点。老年人的肺的颜色就比较深，呼吸这个抽烟的人，他这肺拿出来啊就更颜色深了，而且用手摸一摸呢，它有这个海绵样的感觉，有弹性。肺的表面呢一般有这个胸膜盖着，我刚才说了啊，左二右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肺泡呢，它有这个7亿多个肺泡，这个肺泡啊就像那个羊泡泡似的，怎么吹的，它有弹性，膜非常的薄，直径只有 7.1 微米。然后肺泡上的毛细血管啊交织成网，然后呢像这个网袋一样，把这个肺泡啊罩在这个网袋里头，这样呢就这个肺泡和血液就进行气体的交换，二氧化碳把它滤出来，然后氧气进去，来回的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肺泡啊有这么多，把它摊开了以后有多大，有100到120-130个平方米，非常大。所以如果你肺部非常健康的话，你这氧气是充足的，它可以很充分的供给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特别是我们脑啊心脏啊肝脏这些用血液比较多用耗氧比较大的器官，还有你运动的时候肌肉它要收缩也要氧气，那这个比较大的耗氧单位呢都能够供应上非常好的这个氧气，和把二氧化碳身体所有器官组织细胞在气体交换中啊，在这个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都带到肺然后排出来。这样呢就是说整个我们的这个气道呢从鼻腔一直到我们的肺泡，那它是一个很密封的一个器官，除了我们的口腔和这个鼻子是跟外界交通的，而且你吸的空气是从外头进去的，因此呢我们的肺部和气管啊到下呼吸道是基本上应该干净的，没有细菌的，但是在我们的鼻子在我们的口腔和上呼吸道是经常容易反反复复被感染，尤其免疫功能低啊，或是黏膜组织啊有一些问题啊，就会引起这个感染。呼吸系统其实我们的呼吸道自己就有非常好的保护性的反射，你比如当这个鼻腔啊喉管啊或是气管啊或者是我们的黏膜啊受到有害物质气体包括气体或者味道刺激的时候呢，它就发出很多的反应，比如咳嗽，比如打嚏嚏，这都是在排不应该进到我们身体里的一些东西，比如这个咳嗽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性的神经反射。如果你的呼吸道的黏膜发炎或者有物理化学物质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咳嗽把东西咳出来。再有就是你鼻腔受到刺激，包括受一些冷空气和小的粉尘刺激，就会打嚏嚏。那这一打嚏嚏一阿切就把这个要进去的那些东西就给喷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你在打嚏嚏的时候一定要用面巾纸啊或者是用这个手绢啊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捂住，省得它扩散。因为这个打个嚏嚏啊很厉害的这个劲儿，这个一秒钟那个飞沫就飞了二三十米远，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注意这个自己的文明行为。但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维护你自己呼吸道的一个反射。还有就是呢，你闻到什么不好的气味了，你马上就停止呼吸了，屏住呼吸了，这个动作也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比如冷空气一来，你赶快就憋住了，不吸气了，这也是一个立刻把声门关上了，然后平滑肌也收缩，呼吸也暂时停止了，也是一个反射。其他的反射，比如喉头啊和支气管的收缩呀，还有黏膜分泌的产生啊，这些加到一块儿，其实都是生来都有的，就是我们身体在我们人在这个长期的进化的过程中，每个器官它都有它一种能够保护自己的一种反应，像呼吸道呢就有这些反应。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我们自祖先两三千年前呢就知道用灵芝，而且呢中国老百姓对灵芝啊非常的喜好，因为用了它以后呢人红光满面，然后呢鹤发童颜，也显得人比较精神。那么西医学现在的研究呢就证明了灵芝的药理价值，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因此呢，灵芝在对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的预防上，经常用它强健身体，促进新陈代谢，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平衡，然后让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工作平衡，通过这三大系统的稳定，使得我们身体处在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而保持健康。那么现在呢，西药学肯定它的药用价值，就是因为它有蛋白质，还有这个非常好的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再加上18种氨基酸，8种我们不能合成，生物碱啊，生物总碱啊，促进消化，促进心脏收缩，还有这个甾醇类的东西，甘露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很好的稳定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促进我们能够睡眠好，同时呢能够使着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得到非常好的帮助，比如抗动脉硬化啊，稳定血压呀，这个降血脂啊，像这些作用。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么多的一些物质，你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就提高了双向调节免疫功能，然后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然后还可以减轻一些化学药物，还有这个放化疗啊，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刺激。那么这些呢就说明了灵芝这个现在又是法定的中药，它又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能够作为保健品经常饮用的，又非常有好处，那么所以它对常见病、多发病啊、疑难杂症啊，在他们的预防上，以及在症状的消除甚至以减轻，还有在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就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这个灵芝啊，它对我们的缺氧状况有很好的这个改善。它比如这个灵芝多糖，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那这是主要 96% 的氧气都靠它携带。那这个如果非常丰富的话，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含氧量充足。也有人做过这样的这个调查和统计观察，就说啊，经常用灵芝的人比不用灵芝的人身体内的氧要高10倍。那这对我们身体来讲，肯定它氧气充足，新陈代谢好，红光满面，显得年轻。另外呢，还有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能够使红细胞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的结果就使得血氧和氧的亲和能力也明显的增加。还有就是锗元素，一个锗分子装